听过太多悲伤故事的传说，现实生活比起剧情更难过。我的目光慢慢坠落，你说什么不再心如刀割，自古人不会走到心里憔悴，爱是一场误会，痛是一种羞愧，自古相 北京时间12点整。